朝鲜国民经济各部门超额完成了新年第一天生产计划，平壤黄力发电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超额 5% 完成了第一天的电力生产计划，元山军民水电站的电力生产者超额 100% 以上完成了电力生产计划，金策钢铁联合企业在1月1号零时圆满进行了第一次出铁，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超额 20% 完成了第一天的钢铁生产计划。另外，顺川地区青年煤矿联合企业超额 3.4% 完成了1月1号的煤炭生产计划。